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29集，坊间传闻。高手自然有高手的傲气，虽然席明他们嘴上不说，行动上也很服从唐范的指挥，但唐范能感觉得出来，他们心里对于他并不是心服口服的。不过唐范也不在意，只要席明他们能够听从命令，不要擅自行动，自作主张就可以了。不过唐范不知道的是，汪直之所以让席明等人跟着自己，其实还有另外一重考虑。 汪公说，这段时间在江西几次出现了白莲教的踪迹，锦衣卫已经过去搜查了。不过汪公说，唐大哥你几次坏了白莲教的好事，甚至间接毁了他们在达达的据点。这几年下来，白莲教的势力都被扫荡得七七八八了，其中少不了你的功劳。但白莲教徒肯定也因此对你恨之入骨，所以有席明他们在，起码可以保护你的安全。我听闻此事以后，就主动请缨过来了，多一个人总归多一些保障。 白莲教，唐范有些讶异。实际上从大同回来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但这一切好像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在威宁海子的时候，李子龙侥幸逃脱，不知所踪，但从他以往的行径来看，此人野心勃勃，定然不会甘于失败，反而还会等待时机，千方百计东山再起。而以唐范对白莲教做出的贡献，估计也能在李子龙的仇人名单里排上号了。 不错，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唐大哥还是小心些为好。从今天起啊，我会在你身边寸步不离的。 倒也不必这么紧张，命数天定，该来的躲不了。现如今世道虽然说不上人人吃饱穿暖，可总体来说还是天下太平，早就不是元朝末年烽烟四起枭雄辈出的光景了。一般老百姓不会想跟着白莲教瞎折腾，所以白莲教首先没了赖以壮大的土壤，教徒也只会越来越少，他们现在连分坛都所剩无几了。只要能将白莲教那几个高层一网打尽，对方也就无甚可惧的。虽然对陆灵犀这样说，但唐范想到白莲教那些不按常理层出不穷的手段，心下还是有些警惕起来。诚然白莲教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小，但正是因为穷途末路，他们的反扑也就会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他还记得当初李子龙被白莲教徒称为二龙头，照这么说，在李子龙上面可能还有一个大龙头，如果不能将这些人挖出来，他们无疑都会成为潜藏的威胁，指不定什么时候又冒出来。陆灵犀没有注意到唐范轻松说笑下的隐忧，毕竟他从未与白莲教打过交道，也不知道这个邪教帮派是多么阴魂不散。少年人的心性加上武功高强，使得他总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情壮志。 唐大哥，其实在过来跟你会合之前，我已经先到了吉安府转了一圈了。 唐范挑眉，这么说你已经打听到什么了？陆灵犀嘿嘿一笑，带了一点急于向对方证明自己能力的讨好。 虽然全都是道听途说，不过的确听了一耳朵，唐大哥你要不要听一听？ 虽然是这样问，但他脸上已经写满了快来问我爸的期待，像极了一条摇着尾巴的可爱小狗。唐范忍住想去摸他脑袋的冲动。你若不说我就要歇歇了。然后便看见对方瞬间耷拉下眉眼，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终于忍不住笑出声。好吧，你说吧。 我听就是了。陆灵犀自然不会像小女孩一样耍起你让我说我偏不说的脾气，听了唐范的话，他马上就眉开眼笑。 据说那位涉案的沈学台人缘很糟糕，先前他还在南昌的时候与官场同僚的关系很一般，如今来吉安府巡考也不过是一段时日的光景，就已经跟吉安上下闹得极不愉快，这份得罪人的功夫可真不是盖的。 这位沈学台的脾气的确不大好，这传言倒也不是胡说。 啊，原来谭大哥你也听说过他？ 沈坤修是西安府人士，景泰五年的进士，他能当上江西学政，学问上自然不会浅薄到哪里去。士林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江南江北有点名气的话，基本大家就都能知道。不过沈坤修之所以出名，却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的脾气。之前就曾闹出过一件事，说是沈坤修刚入翰林院时，有一回大家聚在一起写诗应和，沈坤修不爽当时的翰林学士柳鹏程依附首辅徐有贞，就当面写了首诗嘲讽柳鹏程，气得对方当即就拂袖而去。后来由于徐有贞跟石亨等人合不来，被他们踢出京城去广东当官，加上于谦平反，沈坤修写诗讽刺依附徐有贞的人，反倒给他赢得了清流的美名。若是单单这样也就罢了，事实证明能被称为清流，总有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怪脾气。沈坤修在翰林院任满之后，历任国子监、礼部，不过每到一处却都与那里的同僚闹得不欢而散，到最后离任时总把那里的人得罪光了。久而久之，人家就给沈坤修起了个外号叫沈石头，意思是他那脾气比茅坑里的石头还硬还臭。唐范是最怕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如果面对陈鸾那种尖角蛮横的，大家还可以斗智斗勇，但沈坤修这种人一般不跟你讲道理，因为人家觉得全天下的道理都是他的，所以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唐范便问，这桩案子你有没有打听出什么？ 沈学台在江西学政任上的官声很不错，据说也实心任事，士林中对他评价颇高，这个案子一闹出来，就有人说他与死者有恩怨，借机报复，也有人说他粗暴断案，不过有一部分世子为他说话，觉得沈坤修不是这样的人。 他与死者有私怨又是什么意思？ 啊，对，这事儿我倒忘了说了，据说上吊自杀的那名世子其父正是吉安府通判林逢源， 还是官家子弟，果然有些麻烦。 是，这两家的恩怨还要从上一代说起，据说沈坤修当年参加县试拿了第一，原本有望得个小三元的，谁知在院试的时候正好就碰见林逢源之父充任学政，直接将他的卷子触落，害得沈坤修要重考一次不说，也跟小三元错身而过，结果风水轮流转，现在正好遇上林逢源的儿子在沈坤修手底下当考生了。沈坤修在知道林真是林逢源的儿子时就大喜，哈哈大笑，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然后就正好抓住了这个把柄，把林真的名字给划掉了，还要革除他的功名，所以林真羞愤之下就上吊。啊，大哥你怎么露出这副表情啊？ 你连沈坤修哈哈大笑还说了什么话都知道，莫非你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目睹？陆灵犀挠了挠头干笑道， 嗨，这都是市井传言嘛，我也是照搬而已。 唐范瞪了他一眼，你也知道是市井传言，那这些就不能当真，若当真了并以此去断案，少不得就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想法了。虽然唐范是以训诫的口吻跟他说话，却并没有生气。陆灵犀有些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逗你一乐罢了，不过沈坤修与林家有恩怨的事情坊间都传遍了，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你听了也好，心里有个底。 唐范拍拍对方的肩膀，又亲手给他倒了一杯茶。我知你好心，也没有怪你，你继续说便是。陆灵犀瞧见他嘴角那一抹浅浅笑意，旋即又高兴起来。 哦，嘿，这沈家和林家三代有仇，其来已久。沈坤修现在正是三品，林逢源仅是小小通判，但两个人的儿子却截然不同。沈坤修的儿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公子，不学无术，书都念不好，所以沈坤修不得不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儿子亲自督促他读书。林逢源的儿子却是个有出息的，年方十五六岁就已经拿到院试第二名的好名次。沈坤修心里气不过，觉得人比人气死人，这才对人家儿子下毒手。 汤范很是啼笑皆非，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编这些故事的人也太缺德了。以沈坤修那个性格，要是知道了，估计非得气死不可。汤范摇摇头，罢了，这些事情等去了吉安府见了人再说。你之前说江西有锦衣卫的踪迹出没。 是，我是听汪公公说的，来到江西之后遇到起码不止一波了，建昌府也有，他们都是便装出行，不过有武功的人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看得出来，加上他们的气质不同一般江湖人，我猜十有八九就是锦衣卫了。 汤范迟疑片刻，那你可遇到了随州？ 随州？是北镇抚司随镇抚使吗？ 正是。 那倒是没有，久闻大名，可惜未曾得见。我听说他身手很好，有机会倒要见识一番。 汤范心想，他上次奉了自己的命去苏州卫所求援，最后来的就是一名成敌寒的随州，说不定他们两人早已见过，只是陆灵犀当面不相识罢了，便觉得有些好笑。陆灵犀察言观色，不由问 唐大哥，你找随镇抚使有事？需要我去帮你打听打听吗？ 不必了，我也只是随口一问。从你方才说的那些看来，这趟差事只怕不会轻松。 你是担心白莲教会趁机捣乱？ 非也，沈坤修这人本身就不好相处，以他的性格，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一定会强硬到底，而他在士林中呢又有些名声，我也不可能对他硬来。不过我估计啊，现在不单是我头疼，吉安知府也头疼得很呢。毕竟这是在他辖下出的事儿，一个是他上司，一个是他下属，两边不是人。 可不是，人们都说吉安知府这官位不吉利，跟天上星辰犯冲，所以前人倒霉，这一任也倒霉。 论起小道消息，市井街坊绝对不会比官场上少，而且百姓往往喜欢穿凿附会，平添许多鬼神之说。像之前的洛河地灵案，当地百姓不明真相，加上白莲教徒刻意造谣，便都以为是河神发怒的缘故。汤范虽然不认为这些消息有太大价值，但也并不妨碍听上一听。前任倒霉，怎么说？ 前任吉安知府叫黄景龙，据说前几年因为虐待囚犯，还诬梁为奸，将无辜百姓抓入牢中折磨致死，事发后被朝廷勒令追拿，已经死了。现在这一任又碰上这种倒霉事，可见流年不利，犯了冲。我去吉安的时候正赶上关公诞辰，据说本地知府大人还请了人在知府衙门里跳大神呢。 陆灵犀从前四处游历，毕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官场重视，如今跟在唐范身边越久，看的事情越多，就越是大开眼界。原来那些凭着学识考中进士的官老爷们，也不是个个都满腹经纶高高在上的，像陈鸾杨继这种固然有之，像吉安知府这种更是比比皆是。而且越往上走，就能发现上面的爵力 越是激烈。原来皇帝驱使群臣，群臣也在利用皇帝，大家斗智斗勇，智计百出，一不小心着了人家的道，死到临头犹不自知，而看上去低调谨慎的也未必真的就处于劣势，同样有可能是在扮猪吃老虎。就像他上次带着唐范交托的东西进京时还火急火燎的，恨不得能够早日见到怀恩或汪直，解救唐范于困境之中。谁知道接下来的一系列变化足以令他目不暇接。等到上明失势，东厂易主，他才发现自己好像又学了不少东西。就算上明的失势与唐范没有直接关系，也少不了他在其中把握时机推波助澜的作用。若唐范现在是内阁宰辅，这样的手段也不算出奇，偏偏当时他不过是四品御史，远离京城权力核心，还能对时局判断如此精准到位，就不能不令人叹服了。所以陆灵溪在看见席明等人如今面对唐范还免不了带着隐隐傲气的时候，总会想到当初刚刚跟在唐范身边的自己，然后也不去点破，只在心里哼道： 你们现在自以为是，只怕江西一行下来就要刮目相看了。 唐范没有去注意陆灵溪的想法，陆灵溪将吉安知府官位不及当作趣闻来说，唐范却想起前任吉安知府黄景龙的事情。要知道这件案子当时还是随州经办的，又因为后来黄景龙在狱中猝死，所以他的印象也异常深刻。因为黄景龙的死，案子后来不了了之，却留下了不少谜团。现在看来，兴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前有因后就有果，吉安这个地方的确有许多值得深究之处，而各种蹊跷恐怕也得等到唐范亲临之后才能一一去查验了。他与陆灵溪会合之后，一行人就在建昌府歇息下来。另一方面，唐范派人先行一步，提前去通报吉安知府。钦差出行，所到之处皆有底报，想要隐瞒行踪不是不可能，但比较困难，也没什么必要。唐范这次是光明正大去查案的，不是去微服私访的，自然没有不可告人之事。建昌府当地的官员听说唐范来了，也忙不迭到官驿来拜见。地方官对京官，尤其是唐范这种直派钦差，总带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仰慕，若是能趁机拉拉关系抱抱大腿自然更好。不过抱大腿也要看情况的，若是换了别个与万党作对又离京办案的人，大家避之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会上前套近乎。